哦，哎呀，能动的，能动的让他们坐坐，实在不能动的，内通三脉的方剂，他也能开三脉，就是不能动的人。 啊， 他要是能开了三脉的话，那他再吃点大补元阳的治法，那很多方面全都好转了，很多方面都好转了。 那就以后就是说我给那个打电话把这方法学来，学来我跟他们大伙一起看是哪方面都尽量做一做呗。 嗯嗯。 那个徐主任呐，我也是辽阳的人，我听说您是辽阳的，你是辽阳的光荣啊。 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嫁到这边来了嘛，是不是就是这边的人了啊？ 哎呀，这给辽阳争牛嘛，给辽阳争光啊，多好啊。 哎呀，就是这点中医啊，学了这么几十年了，给大伙呢调病也调了这么几十年了。退休下来呢，咱老祖宗啊这些个老方啊，这些个秘方觉着搁在那儿可惜了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呢嘴也能动，腿也能走，那我就说说啊，我就跟大伙儿讲讲，指导指导大伙儿的健康啊。行啊，您要是没啥事儿了，咱今天老姐俩就先聊到这儿啊。 好， 我祝您健康长寿啊。 啊，我多谢您了，多谢您了。 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哎， 再见吧。 哎， 好了， 哎，好，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徐大夫您好。 哎， 我是北京的。 你好啊，北京的朋友。 哎，啊北京朋友，谢谢您。 嗯，啊， 今天能和您这么高的大夫讲上话，我心里头特别激动，知道吧？ 啊，这谈不上什么高啊。谈不上什么高啊，你想问我什么。 我长话短说。感谢您这个团队服务态度也都特别好啊。也感谢徐大夫您能接受我谈话，也我也特别高兴。那个我今年74了。我首先说我吧哈。我是年轻的时候两地分居17年。完了就是劳累过度吧，好像两个膝盖就是好像软骨冰化那个。髌骨软化吧，就是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脆骨没，就是那个一薄的就没有了，磨的骨头和骨头现在是。 嗯嗯。 两条腿特别疼。 嗯。 还有一个就是这两条腿弯不下，蹲不下，起不来。还有一个就是有黄斑病变眼睛。 眼睛。 还有飞蚊症。 有飞蚊症。嗯嗯。 那个就是。尿尿吧，就是有时候感觉是老尿不净，完了还老有，还是老就接着水也得尿尿，就那样。我是这个，就这三种毛病。 您这个三种病啊，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眼睛， 啊， 是吧？ 啊， 眼睛，还有呢小便，还有一个骨关节。其实这个病啊，在我们中医上讲呢，它都是一个系统的病。就是您的肝经肾经它出问题了。 啊， 因为这个眼睛，我们说中医治眼病，不管你是什么眼病，在用药过程当中肯定要通你的肝经。那么我们说肝主筋，肾主骨，那肝肾不好了，你这个膝关节的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它就有，对不对？那么小便尿路感染，或者是这个尿频尿急这一类的病症。 啊，尿频尿急。 哎，对，这一类的病症呢，在中医上讲呢，它是属于我们肾，说明您的肾它比较弱。那肾为什么会弱呢？咱这个肾啊，用了一辈子了，对不对？就像咱住的这个房间一样，咱都住了大半个月了，咱也没扫地，咱也没拖地。您说，咱虽然说进进出出，但是这地上的一层灰越积越多呀，对不对？那么它会形成淤堵，年纪大点以后人再虚了一点，得这病呢它就全都来了。 这一次就是说我老头都定了，因为上次我没定我就后悔了。 你啊，你吃它以后，我首先告诉你啊，你这个小便的问题

他这个十天半个月不知道能不能够缓过劲儿来，缓不过劲儿来，他下次化疗不是人更虚吗？ 对， 对不对？通过中药调，调完了，吃完中药再去做化疗，这个都没问题，好不好？ 啊，好，谢谢。 然后你们注意啊， 谢谢， 就是他现在出院的时候，他肯定有一些报告单的。 啊。 然后你们这次去住院呢，他又要重新做化验的，那个报告单在吃过中药以后可以对比一下，好吗？ 好。 哎，好嘞，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。 好，谢谢。 哎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好，再见。哎， 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呀，徐主任呐，你好啊。 哎，你好。 哎呀，太好了了，主任呐，我天天听都听着魔了都。 听着魔了啊。 啊，听你讲的太好了，有道理。 今天有什么问题？您说。 我把情况给你报一下呗，好吧，徐主任啊。 啊，您说有什么问题？ 我以前呐走老了弯路了，吃老多药也没好啊。 嗯。 我这偶尔就听着那个电台呀，老主任呐，你这徐主任一讲，我这哎呀，我这这回有救命的了。我这后来一听了，我就赶紧买，俺们农村呢不容易呀。 农村。 完，我这赶紧买吧，我买一份那个。 嗯。 吃完我见好多了，哎呀妈！吃完了头一个月没见效，不管你说老主任呢，头一个月该打还是咋的？我说这都说什么气神这么好？我说吃完我怎么睡不着觉呢？我该难受还那么难受呢。 还是睡不着觉。 我这睡不着觉，我这觉翻来覆去也没有觉，白天也不睡，黑天也不睡，我这脑袋老叫唤呢，一天到晚的脑心忙死了。哎，喝到第二个月以后啊，我就见好了。哎呀妈呀，不知不觉我下午就睡着觉了。 啊！ 哎呀，我说这怎么好，这觉能睡着了？再着就半导体哥，半导体哥都听完都有十来个了吧，就睡不着觉，老听老听，听来听去也睡不着，怎么听也不是。这个听听听的， 嗯， 哎呀妈，这一个月以后啊，够俩月了，快到。 嗯。 那我吃完之后，哎呀，我这边这不知不觉没听到觉，没听到一般的那个什么东西听的节目，就是听不着就睡着了。 啊，这节目找不着了。 啊，我一点点后我就睡着了。 嗯、 哎呀，挺好，我这觉来了，我就好多了。 啊、好多 了。要不这心呐、啊，这心里心脏也不好，头也不好， 嗯、 身上哪种的糖尿病带的嘛，变化状态多。 啊、嗯。 眼睛也不好。 嗯、 完了，这个好多病了。我这主任呐、啊，我这不瞒你说、 嗯， 真的这个觉能睡着，我就减轻一大半病了都。 啊 啊！完了腿胖，我这肾不好， 嗯， 腿胖，起夜老起夜，一起起好几回夜， 嗯， 这我怎么这夜他妈这俩月他妈喝，现在还有三瓶了，喝了剩三瓶了， 嗯嗯， 完了我说这回怎么的，觉也睡着了，夜也不起了，就前两回夜这一意思， 好家伙， 哎呀，我就寻思 大变化， 老主任说那玩意我说感觉能好死 啊， 别说人家这是真是不是真是俩没着吃中医药，我不能到这一地步。 啊，对呀、啊， 我乐的了。我说，哎呀，老主任呐、啊，你可救了我了。我这觉能睡着，我就捡起一朵病，一朵半病了。现在呢，主任，我问问你， 嗯， 请麻烦你一下，我这脑鸣怎么没见好？这脑鸣到了还是叫我？ 你现在用下来， 啊、 我们说、 啊， 它是走人的十二正经 啊。 那么在十二正经当中，如果说您的脑鸣这个情况它没有缓解 啊啊， 那就说明第一个您的肝经，第二个您的肾经。还没有完全通 啊， 那你怎么办呢？我这两天讲的， 嗯 啊，我不是说吗？ 对、 啊，咱们中医处处是方法， 对对对 对， 对 不对？有钱没钱都治病，有病没病咱都练。那个开三脉的功法， 哎， 您有没有打电话跟他们去学呀？ 啊，这学的我也不记不住啊，脑瓜现在混的就叫脑袋闹的，血压还高，血压170-180，你还。 我在这个讲中医节目当中，我跟大伙儿讲了，一个人的三脉通，他百病无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。 气脉通了，你人就轻松；血脉通了，你 的 脏腑啊，心肝脾肺肾呢，五脏六腑啊， 对， 他就稳当了，没事了。你的经脉要通了，那个毒啊、虚啊、瘀啊都待不住了，那你就会长寿。所以练功法，他每一次练只要10分钟。 哎哎， 不花钱，但是一定效果好。 啊， 您要是这个功法不练，那我只能建议你吃一些内通三脉的方剂，疏通你的三脉。 啊， 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元阳之气呀、啊，它走的这个道通了，那你的肾经、肝经通了，你这个脑鸣、耳鸣的这些个问题就解决了。 啊啊啊啊！